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了。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那今儿的嘉宾呢，依旧是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颖、浩南，再次请他们跟大家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我是浩南。 哎呦，整得还挺洋。早饭吃了吗？二位？ 我 吃了鸡蛋。 啊， 吃了，吃鸡蛋。 那我离你远点吧。我这个吃的面包。 行，你们俩应该二合一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来接着聊聊两位的这个从艺经历。其实在我们这个主题的节目一开始，在第一期的时候，刘颖就说了他的这个师傅是李金斗老师。以前呢，我记得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相声确实是要由师傅带徒弟入门的。 对， 那我想对于刘颖来说，李金斗老师对你的这种培养教导扶持，我觉得真的是一生受益匪浅。 说起师傅，我能不能跟雅娟这预约一下，咱们说仨月？ 哦，那真的，我明白他的意思，真的说不完。 因为什么呢？相声师徒关系，我觉得呢，是我们东方传统美德吧。 嗯， 就这种，我认为是仅少的几个最后的防线了。 对，代代相传。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传统这个道德，传统这个 礼教吧， 礼仪的这个，就我们相声师徒关系在守候的这个。 嗯， 因为我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基本上专业的相声演员都是在保持着这个。 嗯， 师命如山。 嗯， 师恩如海。 嗯， 作为徒弟的，说起师傅来的真的是 滔滔不绝， 不是说眼含热泪了，就觉得有太多的要想说出来，要想做一点什么报答他。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对师傅的感触，今天请雅娟老师多留些时间让给我的捧哏演员 浩南。 对，因为浩南也要得介绍介绍自己的师傅。确实是刘勇老师说起他跟李金龙老师的这个感情故事，我觉得真的是三天三夜三个月可能都说不完，三年甚至可能都能给你聊很多精彩的内容。那这样下半时段我们留给浩南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李倩华老师的感情故事，上半时段我们要送出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师徒二人共同合作完成的这个传统的相声节目《黄鹤楼》。 您没听明白呀？ 啊， 这个叫《黄鹤楼》，《三国志》里的一个戏，《黄鹤楼》。 《三国志》吗？ 对呀、 啊，你早说《三国志》，《三国志》我知道。 是啊， 三国志这戏唱全了好几个小时呢， 得七个多小时， 太长了。 那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间， 那就甭唱啊。 不，那怎么着呢？ 得唱当间啊。 那从哪儿开始？ 你看呀、啊，《黄鹤楼》嘛， 啊啊， 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 别说 啊， 还真会挑戏。 当然了，戏胡啊， 最精彩的一段， 没错啊， 是不是？ 是是是， 剧中人物 啊， 恐怕你不太清楚吧？ 我不清楚，我挑的戏当然我清楚了， 知道？ 当然了。 那你说说我听听。 这里有一个诸葛亮先生， 诸葛亮， 诸葛亮干嘛呀？谁都知道啊，军事家诸葛亮。 对，诸葛亮啊， 诸葛亮、啊， 诸葛亮， 哎， 诸葛亮， 诸葛亮是正宫老生 啊。 这姐您来。 我来， 骑马派嘛， 当然了， 我们大伙儿好瞧一瞧， 正宫得我来，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还一谁？ 还一个刘备，刘玄德。 哦，小刘， 小，什么叫小刘啊？ 刘备 ，刘玄德，这是个挎刀的李子老生。 这个谁来？ 我来， 您来， 我帮着您唱一出， 挎， 向您学习。 挎刀你合适， 是不是？哎， 挎刀你合适。 还有一个张飞，张翼德。 哦， 这在戏里这是两门豹 啊、 哦，哎，铜锤架的花脸。身上好看， 好， 谢谢您来。您是戏包袱，您呢，在这儿好好的表演表演。 等会儿，等会儿 一看， 等会儿 啊， 等会儿， 刘禅先生给咱们留一回。 您等会儿吧。要不说您呢？ 啊， 就是我们行话说那种丸子。 你才丸子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都不明白，不明白我们这里事儿吧？ 我怎么不明白啊？ 黄鹤楼。 对啊， 这出戏是我带你玩啊， 带 我研究生啊。我这带你唱戏，我在后边再赶一铜锤，你给我多少劳务费？ 对，这倒是， 是不是？ 咱们没法给人钱呢，大热天让您受累， 就是。 那不合适，毛遂自荐嘛。 啊， 我来这张飞， 你赶这个 怎么样？ 你合适？ 哪儿不合适？你给我说说， 我给你指点指点。 咱们就这么定了， 咱们开始上。 您诸葛亮， 好 啊啊！我张飞跟刘备， 咱们开始， 开始， 现在 把桌子往后搭， 还搭桌子？ 当然了，分出前后台来。 这还有前后台？ 是啊。桌子前头为前台、 啊、 桌子后头为后台、 啊、 您这是上场门，我这是下场门、 啊、 我给您来把椅子， 还需要椅子？你瞧这位满门清全知道。 哎，这话说的 啊，这还 小座， 小座。 哎，一会儿呢、哦、诸葛亮先生好坐、 哦、我坐这座。 哎，对对对， 好、 啊、 您这边请。 是是是， 咱们二人唱戏之前呢， 啊， 先有两件事情要先跟您说清楚。 您可以讲一讲。 咱们两个人唱戏 啊， 他得穿衣服唱吧？ 这有光着唱戏的吗？啊， 又不懂了不是？ 我怎么又不懂了？ 说相声你不懂唱戏呀、 啊？啊，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唱啊，就是红的、花的、绿的，这下边绣着水浪， 嗯，还一太阳。 对对对， 那叫衣服啊，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怕你听不懂啊？ 我不懂，你不懂啊？ 行头有吗？ 没有行头， 没行头怎么唱？ 没 行头再唱。 咱们就大褂素身，哎，就为过这戏 将就。 哎，这大褂就可以了，就好比是这个。 哎，还有你们这个台上 啊， 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叫乱七八糟啊？ 有吹的，有拉的那个。 您说坐在这儿呢？ 啊，对对对对， 文武场面， 场面有吗？ 没有， 没场面就更唱不了了。 没问题啊， 多干呢， 用嘴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来打家伙， 你这太凑合了。 不是凑合，就为了跟您学习，呵呵，一块玩玩。 啊，好， 过这戏瘾， 那就开始。从现在开始，您就是刘备 刘玄德， 我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 哎， 军事家。 那我得化化妆。 对，稍微区分一下， 和您区别一下。 哎， 啊、我化化妆， 因为他这是两个老生，一个呢是正宫的老生，一个呢是李的老生，就是我这个是配角啊。主要是看人正宫呢，是不是？研究生嘛，错不了。扮出装来，您这么一看，家门不幸啊，是怎么着？怎么了这是？ 诸葛亮啊，军事家呀！我戴上诸葛亮这帽子，啊， 这像笑帽子呀，这个 啊，区别一下，就为了区别一下，知道吗？ 区别啊， 开始开始吧。 啊，这研究生是吧？这 开始开始开始。 那咱们到后台 啊， 到后台， 到后台。好好好， 我上场，您打家伙。 哎哎 啊，小罗， 啊， 小罗， 小 家伙， 小罗啊，好好， 哎，开始啊， 哎，来吧。 喷， 小罗，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 可你说的这是小罗， 小罗你得打响啊，大呆， 你告诉我大呆不就完了吗？小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听得懂啊？ 这是黑话呀，这是， 大呆会说吗？ 啊，这大呆， 大 呆， 大呆， 哎， 那 费劲劲的， 准备啊， 来吧， 小罗啊， 大呆。 喷， 大呆，大呆， 宰猫呢是怎么着？ 大呆， 大大大大大大， 大呆， 没出来这位，我们俩这斗鸡呢，合着，你得出来呀！ 啊。 有人找你。 哪位找我？ 送花圈的来了。 嗨，这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 这是 你得跟我一块儿出来。 咦，那叫同场上。 那对对对，同场上。 什么叫一块儿出去啊？ 同场上，同场上。哎，再来吧，别生气啊。 同场上，同场上， 同场上啊。喷， 馄饨， 馄饨， 嗨，嗨， 还没宰完呢，这只猫， 大大大大大，嗨， 这是默哀呢，是怎么着？ 啊， 你活着点啊！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啊，先生， 啊，先生， 俩先生啊。 这不跟您客气吗？ 那不成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那我叫您 主公。 主公？ 哎，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皇上。 哎，谁是皇上？ 哎，我是皇上。 哦，你是皇上。 哎， 各位请上眼。 对， 皇上这脑袋怎么长得跟肯德基似的？您这， 你甭管我什么模样，我扮演的就是皇上。 啊啊啊， 哎， 好好好好。 啊，先生！ 啊，皇上！ 主公！ 啊啊，公子！啊，不是！啊，公母！啊，不是！啊，公皇上！ 这倒好，一点不冤枉我。 问 公皇上还母皇上呢？ 啊，母皇上！ 母皇上！ 你说母皇上了？ 公主！ 啊，公的之公。 这主公是公的，一点不假。先生，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 呸！呸！亏心吗？亏心吗？ 怎么了？ 这大点伙都听见了。 啊、 我说一上台，我不带他唱戏吧？到头来说我害他了。我怎么会害你了？ 谁说你害我了？ 谁害的呀？ 诸葛亮害的我。 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儿找去啊？你扮演的谁呀、啊？ 我扮演诸葛。哎呦，对了。他这个 这是这么回事儿。 哎哎， 您别看您是研究生， 哎， 这戏您老不演。 对呀， 仿佛这个情况您还不大清楚。 生疏了。 没关系啊、 哎、 我给您说一说呀。 您讲一讲 这个剧情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诸葛亮呢让刘备过江赴宴。 是。 刘备呢不乐意去。 那就别去了。 那就甭唱了。他必须得去。 这不找别扭吗？ 找别扭干嘛呀？此时此刻呀，你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打家伙。刚啷次雷的，刚啷次雷的，刚，我好唱，听我这几句唱， 这您就看我的了。 哎， 咱们再来， 好啊，先生 啊，之公，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这儿可没我什么事儿啊， 没事儿，打架。 螳螂贼来的，螳螂贼来的，螳螂贼来的，螳螂贼来的，螳螂贼来的，螳螂贼来的， 这洗家伙呢是怎么着？ 你。 你得打好你别管了，你别管了，我张不了嘴是不是 啊？ 我自个儿来 啊，你自己来。 咣啷次雷的咣啷次雷的咣啷次雷的咣，恼恨先生理不当，不该叫我过长江，龙潭虎穴。 王传。 这不麻烦吗？不说话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母驴叫唤的是怎么着？ 哎，这儿加个动物不错。 什么加什么动物啊？这儿有句话。 什么话？ 山人送主公。 还是那老话。 看着他有老话。 山人， 别怕， 你吓着我， 吓死你都不多。你等我这句话呀， 你说呀， 龙潭虎穴光闯， 这儿送啊， 别说话， 山人送之公， 你 送之公， 你 再送之公， 这还带撂蹶子的，你行行， 您这什么意思？ 你呀、啊，没送到这儿就完了，他该你唱了， 下边该我唱了。 对呀、啊， 去去去，打家伙去，打家伙。 杠啷子的杠啷子的杠啷子的杠啷子的杠啷子的杠啷子的杠。恼汉先生理不当， 学得够快的。 唱，不该叫我去过江。 唱， 龙潭虎穴故去闯。人送之公、 啊、先生呐， 回去孩子， 这倒好，刘备送刘备， 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不成啊， 是不是？ 你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啊。 啊，对呀、 啊，啊， 对呀、啊，诸葛亮这有词儿啊。 是有词儿啊， 是不是？ 有词儿你唱啊。 什么词儿？ 这你不会啊？ 废话，不会能带你唱戏吗？ 哦，会， 会不就唱了吗？ 那到底会不会呢？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演员上台能忘词吗？没有忘。 那你就唱啊。 就是想不起来。 一样啊，这是。 啊，不不不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是不是？我这么多年不唱了，有一两句想不起来，它很正常，是不是？也借着机会，对，借着机会跟你对对词。 你一人词，你跟我对什么呀、啊？ 有时候京剧，您这个版本和我这版本不一样， 还大致小异。 不不不，不一样、啊，不一样。这样，给您讨个便宜 啊！ 您先说您那个版本的第一句。您来了， 这有什么便宜的？是不是？ 您站 我这很简单的。 您来了， 是不是？主公上马心不爽， 对，跟我这一样，跟我这一样 都一样啊。 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多明白呀、啊！ 第二句是 山人八卦秀内藏， 差不多，差不多。第三句， 这，我说你哪句不会啊？啊， 怎么叫不会？这不跟您对的词儿？快说第三句， 第三句，蒋身且坐中军帐， 你看。你看、 嗯、 得亏对一下不是 啊， 您这错了，您这是第四句。 不不，三句。 四句。 三句。 那第四句是？ 你一句不会啊。 快快说快说，第四句，第四句。 等候涿州易得章。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是啊，你全交给你了，还有什么问题？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 主公的上马心不爽，山人那八卦那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坐那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啊，抱一抱来个抱一抱啊，抱着诸葛亮啊上花轿走。 哎，热闹 热闹不成？这不起哄吗？各位，哪有唱这？你得唱京剧呀、啊， 京剧 啊。 京剧什么味儿？ 好，这位连味儿都不让我叫你啊！ 啊，您来了。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哎，你唱。 主公上马心不 爽。打家伙！ 螳螂才来我。 我打。 你倒在。哎，气死我了！这是。打一上台，我看你就别扭。 那是。 净在这瞎指挥。 嗯。我也是，不赖人，赖我自个儿。放着相声不好好说，跟他唱什么戏？我让您包一个二奶都不受这气，我告诉你吧。 行了行了，打仗吧打仗吧打仗！ 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 头句怎么唱来着？ 职工 啊，对对， 职工上马心不爽， 唱。 对了吧？ 对了。 山人八卦。秀内藏， 转身前做主军长，等候转正。易德昌，这诸葛亮是近亲结婚的产物，可能是。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您怎么意思？ 我怎么意思？ 踩地雷呢吗？是 怎么的？踩地雷正干嘛？这是张飞出场了。 张飞出场了，您别一惊一乍。 那不成啊！猛张飞也出场，得有点动静。 那我怎么办呢？ 你别害怕呀！ 我别害怕， 你坐住了， 说清楚了。 哎，来吧。 别害怕，我不怕，我就不害怕，我不害怕，别怕，不怕，别害怕，不害怕，就不害怕。 你得了禽流感了是怎么着？怎么了你这是？ 哦，您交代的事儿，别害怕了。 别害怕不成啊？你得打家伙好上场啊！ 家伙 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好好好好， 起风啊， 这就没问题了。 来吧， 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整个一桑拿，这是。 你要把我给累死。 是啊，你要把我给急死。 不行不行，您这人事太多了，您自己来吧，您自己来吧。 你呀，就坐住了就成了，我自己来吧。 您自己来，自己来。哎呦！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我家传。康当是谁的？康当是谁的？康当是谁的？唱先生呐、咬我！ 伸手我不咬你。 快快换毛的大熊王，火刀啊，空筐火刀！ 别害怕，这东西它不咬人。 火脑啊，空筐火脑。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东西是产自于非洲原始森林的灵长类动物。哎，非常听人话，也通人性。不信，咱试试，把手放平了，成半蹲式，笑一个。停，走两步，活动活动，走走走走走，给大家伙儿放 在这里。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我们不请这个刘颖讲话了，直接请出张浩南来。浩南， 哎，太不容易，终于又等到机会了。 行，我一定不插嘴了。 没有没有，这个说到刚才，大师哥说了， 你看你又往他那儿引，你就直接说你。 不是，这习惯了，没办法。这个他跟金斗老师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包括还有他们之间爷俩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师父呢也是。我是2004年正式拜的。 哦， 在这之前呢也认识，但是呢一直就是师傅也算在考察阶段吧。 对， 2004年的时候师傅正式同意了，说好，我可以收你了。当时呢我有两个师哥，一个是武斌，一个是满玉。我拜老三。这么着正式的2004年拜师。住在师傅家里的时候，就是师傅呢语重心长的跟你说这个。你记住了，咱们捧哏演员啊，一定怎么又说到捧哏逗哏上了？咱们捧 这很重要。 哎，咱们捧哏演员呢，一定要福保江山。哎，一定要根据逗哏演员的情绪，根据他的起承转合来给他适时的往里搭话， 给他量活。 对，千万不能搅和。就说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呢是有点在旁边就是。搅和。哎，我师傅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及时的呢就给我叫到家里。说你得在我这儿住两天。我说怎么意思，你就让我在这儿住两天，你住两天。然后住两天跟我说讲，就拿当初的这个我们两个刚开始搭档的时候，就最早我刚拜师的时候，我不是给刘云捧哏，是给他的师弟。给他师弟捧哏。就说我搅和的特别厉害。哎，老使馅儿嘛，搅和特别厉害。 老抢戏。 对，抢戏。后来这个之后，这在我后期为大师哥捧哏的时候也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师傅也说的非常对。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尤其是这个捧哏演员，我一直都觉得心态是很重要的。除了在艺术的造诣上，就是心态很重要。我就觉得李建华老师是属于那种哈，因为我毕竟跟李建华老师不熟，但是给我的感觉就觉得他是一个挺无所谓的人，就是属于那种心态很好。是不是师傅就是这样？所以他给你传授的也会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也是。其实做艺之前先做人。 对，他也是，永远说你不要太张扬啊，咱们一定要低调。做事情的时候也是，你把事情要分开来看，你不要说太积极了。那样确实 不好。这句话叫高标准处事，低调做人。 对，不断补充。其实真的，我觉得 我也给他捧的。 对，这个二位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有些活，像你们那个怎么教你模仿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实话，一下让我觉得这个捧逗关系不是那么明确了，有点五五开，对吧？像这样的作品，就是完全发挥了你们二位的长处。 主要是浩南，因为什么呢？这个不能叫就是看不出来捧逗关系了，但是说这。一开始有几个节目都是为 我量身定做的， 对对对， 都是大师哥为我量身定做的， 因为无限发挥他的特点，迅速让观众认可他这个特点。 那到底是什么特点呢？说实话，在以前节目当中大家也经常会听，既然浩南今儿来了，也话没多说，后老不过瘾的，这样吧，给大家来做一点点才艺的展示，这比如说模仿部分，给大家来亮亮嗓儿。 好吧，那我给大家模仿两句评书演员吧。 哟，行啊。 我经常是在屏幕上是模仿歌星嘛。今天咱们也模仿那个 评书。好，现在开说。 火冷火热爱感冒，刮风下雨人知道，您听我给您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我听出来了， 还说吗？ 单田芳老师，对，单田芳老师，为什么我为什么给你拍巴掌呢？就是因为我们录音师贺西平老师都伸大拇指，因为贺老师是专门来录制单田芳老师评书的录音师。他伸了大拇指呢，说明这学像了。 哎呦，就这么两句就行了，别再学了。 行，那咱们就赶紧为大家播出相声节目， 好， 推荐一段你师傅的作品。 那就请大家欣赏我师傅和金斗老师的《新夜行记》。 好，一段非常 常不错的作品。 介绍一下，二爷。 我怎么成二爷？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那么你是？ 我是你大爷。 你是谁大爷？ 哎，你别误会啊，绝不是占你便宜。 你什么意思？ 你看，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吗？对不对？ 行了行了，你这话我听明白了 啊。 你这说法不对。 哪点不对、啊、 这逻辑重音不对，那不叫大爷， 那叫 大爷。你比我大，你是大爷 啊。对， 我是二爷。 对对对，也有叫大爷的。 哎， 不过我就叫大爷。 没那么叫的， 就听你的吧，大爷，行了吧？ 啊、就说是大爷 啊、哎， 也不能这么说话。 我是大爷呀、啊，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大爷嘛，对不对？ 你这么说话，他显得粗野。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你这么说话可破坏奥运。 我是大爷，想怀孕我就怀孕 啊。 我能怀孕吗？ 你要怀孕那不是出丑闻了吗？那 不是，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告诉你 啊 我有孕。 不 是，有孕也不对，我没，不是、啊、对了 啊， 你别看我是大爷， 嗯， 我有奥运意识。 谁呀？ 我呀，奥运意识。 你会有奥运意识？ 怎么了？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嗯， 再砍会儿，砍会儿，你准看出来我有奥运意识。 行了行了，不能再砍了 啊！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哦哦， 你呀 啊， 台下看演出。 谁呀？ 你。 我台下看演出 啊？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对不对？ 对。 你看，这都是大爷。 你什么爷也不能在台上看， 你的意思非得在台下看？ 就得上台下看。 台下看他不方便的。 怎么不方便了？ 干什么都有人管你啊。 你都干什么了？ 抽烟有人管吧？ 那当然，剧场哪能抽烟呢？ 打手机有人管吧？ 你影响别人看戏那不行。 嗑瓜子有人管吧？ 你让乱扔这个果皮都不行。 就是撒尿有人管吧？ 那没人管 啊。 那后边就是洗手间，你随便去。 我还不知道后边有洗手间，影响我听相声啊。 那你那意思呢？ 我这意思椅子底下放一尿盆儿，你这听起来像是他方便呢，对不对呀、啊？大爷嘛， 按、啊、你那意思、 啊， 这么多观众，每个人椅子底下放一尿盆儿， 哎，方便嘛，为群众着想嘛， 那不是相声俱乐部啊， 那是 尿盆博览会呢，那不行。 所以我不上台去看去，我就在台上看。 台上坚决不能看。必须到台下。 你这意思非得在台下看。 对了， 不看了回家。 那没人管 你 谁说的？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 谁管你？ 警察呀。 怎么管你 啊？给我敬一礼、哦、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对啊。 谁呀、啊、不许过 啊！ 我是大爷 啊。跟警察也这么说啊？ 想从这儿过就得从这儿过。再者说了，我跟武斌一样啊，今儿结婚，我媳妇儿马路那边等着我呢，打算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你弄俩媳妇儿， 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我到六部口还给你找六个呢。 那到八宝山呢？ 给你找八个 媳妇儿。 死尸。 有你什么事儿啊？死尸干嘛呀你？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车打算撞我都撞不着啊。 怎么回事？ 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栏杆上这么一骑，没问题。 你还打算翻越护栏？ 嘿，这东西倒好啊，它减肥呀、啊。 跑马路中间 线我就过去了、嗯、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那是怕撞着你。 说过来一人冲我一招手、嗯、当时就听呱呱呱呱呱， 给你鼓掌啊， 抽我四个大嘴巴。 怎么打上了？ 打人干嘛你、嗯、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 嗯， 打我四个让我妈抽你六个。 这么点事儿还找你妈干什么？ 打人这是我爸爸。 那是得打你。 我爸爸打我他应该啊，是不是？他是我爸爸呀，我得管他叫爸爸呀，我能叫别人爸爸吗？对不对？没关系，是不是？打我就打我了、嗯、你说这警察多可气呀、啊、这么堵车你不管，你管我干嘛呀？ 就你们闹的才堵车呢。 我们闹的堵车啊。好，我也买辆车，我也堵车，我看你管不管。 你要干什么？ 开汽车啊。 你有钱吗？你这开汽车。 有钱吗？你不懂，现在入市了，车都便宜了。 哦， 哎，买辆车， 买辆车， 挂这个零，这个零， 45000， 四百五， 450买辆汽车， 旧的，旧的， 二手车 啊， 二手车。 什么叫二手车？ 就不是你先买的，嗯、人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车。 哦，这叫二手车 啊？ 那我这是没手车。 怎么叫没手车呢？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那他是哪年的车？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嚯，这可有年头了。这个、 哎、没事儿，修修不就得了吗？修修。 进大修厂。 进大修厂干嘛呀？进大修厂干嘛？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叫爷们儿给归着归着得了嘛，对不对？ 修自行车的他修得了汽车？ 老爷子他明白呀、啊、紧了紧骡子，告了告油，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行了，就是他吧， 全是修自行车那一套、嗯、 还可以啊。嗯嗯， 刹车怎么样？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那可危险、嗯、 没事，有事的时候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嗯、还是自行车。我说、哎哎、啊，这安全带有吗？ 哪有安全带呀、啊、没有安全带。 那不行，你上路没安全带警察看您扣分。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那个工作袋背上了，他是电工，工作袋这么一背，哎，哎，您看， 真能凑合、啊、这是， 安全带，警察看不出来，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什么， 转向灯啊？ 没有转向灯， 那你怎么拐弯啊？你 买俩手电绑上， 啊， 哎，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一块儿按，所有的车都停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过了一怪物。 哎呀，还行啊，够鹤灵的啊！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不，没玻璃， 没玻璃， 没玻璃。 那要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他从后边跑了， 后边也没玻璃啊！ 啊，不单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哎呦， 哎呀，空气好啊！ 小哥，空气好，好， 绿色汽车呀，对， 嗯、是， 哎呀，还成，哎，挺好， 嗯， 哟，坏了啊，没有挡把儿，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就是麻烦了，老婆子 啊， 亲爱的， 嗯，嚯， 把咱们这炒勺拿出来， 那干什么？ 哎，炒勺这么一翻个儿，往里这么一插，一挂挡，走了， 这都什么主意？ 哎呀，还真不错啊， 嗯， 有了，成了。 哦， 吃完了晚饭、嗯、约了几个朋友、嗯、好，上车飙车去。 就您这路破车还飙车呢？ 玩嘛， 这玩玩玩， 享受生活嘛、 是 不是？ 玩， 哎，坐好了啊、 嗯、 我可要打火了啊， 哎， 注意啊， 嗯， 嘣嘣嘣嘣嘣嘣嘣， 这车加的是豆油， 回事儿的，老婆子，推一下，我这一打火，你这么一推，这车就跑起来了。 嗯嗯， 注意啊，我多打两下， 不不不，不容易，还真着了。 哎呀，这车可得开起来了。 嗯， 回头这么一看，嚯，浓烟滚滚的，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让烟给挡上了。 呵， 烟散了，回头一看，我媳妇儿，好吧，变非洲娘们了，这个。 嗨。这什么尾气？这是 洗脸去。 你看， 你这么黑多寒碜的人啊！ 行了行了， 美容，走了，车就跑起来了 啊！ 美，回头一看，我们那哥几个摇头晃脑， 怎么那么高兴呢？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 哦， 几位就摇头晃脑，条件反射， 嗯， 哎，原来叫我名还能听见，后来光听见金，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瞧这点最瘦的， 哎呀，这车不含糊啊，够100迈 啊，这破车开100迈， 哎呀，您可听明白了，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100迈。 也就20-30迈， 都180迈了。 你这玩命呢？ 这车跑起来可坏了。 怎么？ 它变兔子了。 怎么？ 它老窜呢。 嗯， 一窜呱唧，这个手电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掉，把我心疼坏了。 就这玩意儿还心疼呢？ 哎呀，走吧。 嗯， 走了不到20里地，哥儿也不干了。 嗯、 停车。 嗯， 停，我们先下去。 怎么？ 我们都饿了。 刚出来怎么饿了？ 叫我这车给颠的。 吃着点东西都颠腾下去、 哎、这车它好，它助消化呀， 还快， 还能减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看见了吗？ 嗯， 那儿一饭馆，请你们吃宵夜 啊。 走， 靠边停车， 这车就过去了。刚到门口，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欢迎你来了。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呢。 这动静太大了， 回去，回去，回去，就这车声。 对， 请回，请回。 嗯嗯。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嗯， 这饭馆真够火的， 是吧？ 一个车位没有， 哎呦， 就旮旯有一车位，30分钟没倒进去。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哎，经理有办法，请来20个保安、嗯，把这车给我抬起来，愣给我端进去， 愣端的车位。 哎呀，放好了，放好了啊呵呵！这车要保存好啊，哈，啊，丢了你要负责任的， 这您放心 啊， 这路车没人会偷。 谁说的？这世界唯一的这么一老爷车， 嗯， 为了保险起见，捧 这干什么？ 把炒勺拔下来了， 这回丢不了了。 没有挡把你怎么走啊？对不对？嗯、扛着炒勺进了饭馆了， 嗯、 刚进去大伙儿直鼓掌。 怎么？ 好，炒菜到了， 拿你当大师傅了。 谁炒菜？谁炒菜？看清楚一点。 嗯， 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冒充打高尔夫的这 哎。放好了，几位点菜， 嗯， 报错， 哦， 错错、嗯，一算账400多块， 怎么花那么些个？ 能喝呀，啤酒就造了4箱啊！ 不是，你也喝了吧？ 啊、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一口没喝， 来瓶二锅头。 你这更厉害，你喝。 二锅头可不错， 怎么不错？ 不上头，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几位。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就可以走了。 嗯， 回家。 怎么回 家？打车回家。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废话，坐我的车还得请他们吃一顿。 再一颠腾又饿了。 哎呀，我也走了。 你也打车回家。 我开车回家。 开车回家、 啊、开我这车回家。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哦， 警察不知道。 不知道了。 不知道。 你这人胆子太大。 哎，没事。 那有摄像头。 电子眼。 电子眼， 电子眼没用， 怎么 照上也没用。我这车牌子前后用喜字儿都给它贴上了， 贴上了， 贴上了。前面是美满幸福， 哦，后边呢？ 早日结扎。 这是什么词儿？这是、哎，这是什么词儿？ 哎，这车得开出去。这车我告诉你， 冒充婚车， 婚车。对，当然呀，有人结婚用我这车来的。 谁呀、啊？ 侯耀文。 侯耀文也倒霉催的， 哎。这车可是开出来了、 嗯、 不怕 不怕 这车、 嗯、 跟模特似的、 嗯、 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嗯、拧着花就上来了 正走着呢头里有一个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哦拉泔水的车躲开点留人我撞上你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按 那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对呀、啊、我把这茬忘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怎么回事 追了尾了 撞上了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这平板车滋溜一下就奔马路北边歌厅去了、 嗯、 也搭着天黑经理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那是扎皮吗那个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我就跑了 嗯 跑过一看坏了 怎么 前面是个桥、 嗯、 还有一溜小红灯是什么意思 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嗯哎这就对了 嗯嗯 嗯 嗯 嗯 不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